振鑫，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鑫、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5回，由林瑶播讲。 第15回，卡斯帕改造酒店为滑雪。奥斯陆4个胖子拿金牌。上回书给您说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延庆新建了高山滑雪赛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这里呀，将要举行2种项目的比赛，一个叫做雪橇，另一个叫雪车。咱们这回书啊，是一样一样的给您说。雪橇呀，是一种雪地运动器材，起源于瑞士，流行于欧洲、北美和亚洲。早在1480年，这挪威就已经出现了雪橇。19世纪中后期呀，第一条雪橇专用赛道被瑞士圣莫利茨的一家酒店老板给建造出来了。这个酒店老板叫卡斯帕·巴德鲁特。这个人呢，是巴德鲁特宫殿酒店的经营者。他呀，并不满足于一年只有4个月的旅游旺季。在一次旅游旺季结束时，他下了个赌注。哎，他向自己富足的英国老主顾承诺，如果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冬季依然租住在他经营的酒店里，他除了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之外，如果他们在逗留期间呢，觉得服务不好或者不开心，酒店会免去他们所有的费用。但是呢，如果他们觉得满意，哎，这些老主顾就要向他们的朋友们宣传圣莫利茨的冬季旅游项目。用现在的话，那就是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这次的赌注巴德鲁特赢了，他的老主顾啊很满意酒店的服务，而其中有5个主顾啊与很多的王室贵族关系密切。几乎一夜之间，圣莫利茨冬季旅游风靡一时，巴德鲁特宫殿酒店的生意异常火爆，这入住率那也是节节攀升。哎，一些无法享受到酒店服务的英国游客开始在冬季的圣莫利茨寻找新的娱乐项目。就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诞生了。他们呢，将原本用来运送货物的雪橇进行了改造，并坐在了上面，从布满积雪的狭窄街道上滑下去。这项运动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参与，大家之后呀不再满足于单人乘坐雪橇，他们将2个单人雪橇连接在一起，并增加了转向机构，发展出了能够多人一起乘坐的有舵雪橇，并乘坐雪橇啊在街道上竞速。这么一来，圣莫利茨的街道也变得越来越热闹了。当时驾驶雪橇没有任何的培训，参与者只需要购买或租用雪橇就能够参加比赛，经过助跑就能乘坐雪橇冲下街道。因此啊，这高速行驶的雪橇和行人碰撞并受伤的事故那是直线上升， 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啊，这巴德鲁特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为雪橇准备的半开放式轨道。这条赛道呀，就成为了现在冬奥会雪橇项目赛道的原型。这一建成不要紧，他这酒店的生意更火爆了。单是冲这个雪橇赛道来的冒险家游客，那就是不计其数。哎，用句成语来说，简直就是趋之若鹜。1883年，第一场国际比赛在达沃斯举行，运动员们在达沃斯和克洛斯特斯村之间的一条结冰的道路上比赛，最终瑞士人皮特和澳大利亚人乔治联手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国际雪橇比赛，他们用时9分15秒完成了在两村之间4公里的比赛。随后啊，这项运动在瑞士、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等国家是迅速兴起。早期的雪橇运动归属于1923年成立的国际雪车和雪橇联合会管辖。1957年，国际雪橇联合会正式成立，从此雪橇步入了单独发展的阶段。这1957年呢，国际雪橇联合会决定在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将雪橇正式列为比赛项目。说到咱们中国在这项运动上起步比较晚，2015年随着申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中国雪橇协会才成立，同年雪橇项目才在咱们国家开展起来。2015年12月13日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青少年雪橇世界杯分站赛上，中国派出了5名选手组成了中国雪橇队参赛，实现了在国际赛场上的首秀。这雪橇作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分为有舵雪橇和无舵雪橇两种类型。有舵雪橇呢，又叫做长雪橇。哎，这雪橇有多长呢？要是两个人坐的，最长要 2.7 米。要是四个人坐的，最长的有 3.8 米。这雪橇全部都由金属打造，这底下有底盘，上面有座舱。座舱外面有防护罩，里面有操纵舵，外带制动器。哎，什么叫外带制动器呀？哎，说白了，那就是刹车呀。所以这有舵雪橇呀，也叫做雪车。哎，这有舵雪橇的滑行器呀，由2对滑刀组成，后面的一对滑刀固定在橇体上，前面的一对跟这个方向盘相连，舵手通过安装在方向盘上的脚踩控制板和2个手控牵引锁操纵雪橇滑行的方向。听到这儿，您就应该明白了，这是一项以舵和方向盘控制的集体冬季运动项目。这雪车要是滑起来，平均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90到100公里，最高啊能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您琢磨琢磨，这有多快。雪车项目之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它在高速滑行的时候，这选手距离地面非常的近，在一连串设计好的减速或者增速弧道滑道里面，风驰电掣的高速行驶充满了危险刺激性。雪车的速度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重量，第二是空气阻力，第三是摩擦。如果这3项因素相等，那么雪手和雪车组合最重的就会跑得最快。现在的雪车啊，是建立在速度和空气动力学基础上的设计， 有圆锥形玻璃纤维的头部，四个明光锃亮的轮子，这都有助于选手高速完成比赛。这比赛开始的时候，选手尽自己的能力快速推送雪车大约50米，然后跳到车内，剩下的哎，那就靠滑行了。您学过物理呀，这重量越大，这势能它就越大。那有人就说了，那咱就找个大胖子坐里面，那肯定得第一啊。您还别说，还真有这事儿。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上，有舵雪橇比赛当中，德国的两支雪橇队获得了参赛权，他们马上找了4名最胖的运动员组成了一支雪橇队。嚯，这4位每个人都200斤朝上，加在一块儿那小1000斤了。这4位往里面这么一躺，好吧，您瞅瞅这雪橇就跟离弦的飞剑、脱缰的烈马相仿佛，最终他们靠体重获得了奥运金牌。后来大家一琢磨，这不行啊，合着这比赛改成拼体重了，这得改。所以在后来的比赛当中改变了规则，规则规定了两人坐的有舵雪橇长不得超过 2.7 米宽 0.67 米滑橇板的宽度8毫米，总重量不得超过375公斤。这4人坐的有舵雪橇最长 3.8 米宽呢 0.67 米这滑橇板最小宽度为12毫米，总重量不得超过630公斤。这不足的重量怎么办呢？可以携带其他的加重物补足。哎，这么一来，有舵雪橇的比赛就更加公平了。还有这无舵雪橇，又称之为平底雪橇、运动雪橇，或者又叫短雪橇。它是一种单人和双人的冬季运动，参赛的运动员呢必须要年满15岁以上。书说至此，我教您一个方法，怎么区分有舵雪橇还是无舵雪橇。您看啊，只要是有这车罩的，这一准就是有舵雪橇，那个没有车罩的，运动员是躺在一个平板上的，露着整个身体，那就是无舵雪橇。有人得问了，还有一种是趴在一个平板上往下滑的，那个叫什么呢？确切的说，这个应该叫一种雪车，它的全名叫做钢架雪车。钢架雪车也叫卧式雪橇、俯式冰橇，或者干脆就叫冰橇，是以雪橇为工具，借助起滑后的惯性，从这山坡沿着专门构筑的冰道快速滑降的一种冬季运动。钢架雪车比赛的赛道是一条用混凝土、钢管或木材及其他合成材料架设而成、具有一定坡度的槽形滑道。这滑道的长度1.2千米到1.3千米，最大坡度是5度左右。整个线路呀，由起跑区、出发区、滑行区以及减速区4个区段组成。这起跑区长度大概15米，有一段 1.5 米的起跑台。这起跑台呀，是用厚5厘米的木板铺的，埋在这冰下，上面和这冰面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出发区呀，50米。前15米的坡度是1度左右，此后是逐渐增大，直到达到5度左右。钢架雪车滑行的速度每小时能够达到120到135公里。这么快的速度，造车的材料也不能太马虎呀。钢架雪车最初呀是用金属做的，这分量沉自不必细说，关键是不好控制。后来慢慢的采用了轻质材料， 玻璃纤维还有金属的合成品。比赛中两轮必须使用同一辆雪车，如果在比赛当中雪车损毁，可以借用雪车比赛，但必须报准后方可使用。雪车的长度在80到120厘米，高度是8到20厘米。比赛的时候，运动员要穿戴运动服、护肩、护肘、手套、头盔以及专用鞋。头盔的面部保护罩得超过这下巴，用来保护脖子以上的安全。这专用鞋呀，也是由合成材料制成的，鞋底前半部安装有起跑钉，这鞋尖的地方还有一排在滑行当中可以用来转弯和减速制动的齿状钉。比赛在同一天进行两轮，两轮成绩相加，排列名次，如果选手成绩相同，名次可以并列。第一轮出发顺序抽签决定，第一轮成绩最好的20名男选手和12名女选手晋级第二轮。第二轮出发顺序啊，那就是以第一轮的成绩为依据，成绩最好的最后一个出发。出发时选手排列在起点等候，按照顺序出发。这出发的信号灯亮起之后，选手必须在30秒之内完成出发动作。出发时选手必须将雪车推向前，加速之后迅速登上雪车完成比赛。这出发动作呀，必须进行宣布，但是这个宣布由选手自行完成，不得借助他人帮忙。这种钢架雪车也规定啊，它只能以俯卧式进行，这选手的动作只有贴在雪车上这种姿势才能够被允许。如果中途掉落雪车怎么办呢？通过终点时选手只要在雪车上，这也算数。男子比赛使用这钢架雪车，规定重量不能超过43公斤，雪车和选手加起来重量不能超过115公斤。如果雪车和选手加起来重量超过115公斤的话，雪车的重量则不得少于33公斤。女子比赛当中啊，雪车不得超过35公斤，雪车和选手加起来重量不能超过92公斤。那么雪车和选手加起来重量超过92公斤怎么办呢？参照刚才咱说的，雪车不得少于29公斤。如果重量不足，也可以在雪车上增加重物，但不能在选手身上放置重物。雪车和地面接触的雪板部分必须以钢材制成，上面不能有任何的涂装。在比赛前，选手将雪车送到起点，到比赛时雪面和雪板的温度相差不能超过4度。关于钢架雪车这个名字的由来呀，也有这么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这项运动的命名是由于雪车的类型类似于人的骨架，所以一开始叫骨架雪车。后来呀，估计是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有点瘆得慌，所以以材料命名钢架雪车。1884年首次比赛在瑞士圣莫里茨举行的时候，这运动员都是坐在上面进行滑行。后来到了1887年，有一位运动员他改变了姿势，他呀头朝前趴在上面，这么一来阻力变小，一举赢得了冠军。后来人一看这样确实不错呀，于是大家纷纷的效仿，这才有了咱们今天看到的卧式雪橇，这就是钢架雪橇。再后来，钢架雪橇逐渐成为一项和雪车、雪橇并列的专门比赛项目，但是这项比赛一直就没离开过瑞士。直到1905年， 奥地利的穆苏施拉格地区举办了一次钢架雪车比赛，这才算把这项比赛推出了瑞士，走向世界。1928年在瑞士圣莫里茨举办的第二届冬奥会，钢架雪车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只有瑞士的圣莫里茨有这个钢架雪车的赛道，所以后来的第三届、第四届冬奥会都没法进行这种比赛，所以当时这个项目呀，可谓是昙花一现。1948年，冬奥会第二次在瑞士圣莫里茨举行，这钢架雪车再次被纳入到比赛当中。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无舵雪橇的兴起，人们对钢架雪车的兴趣逐渐减退。1988年，为了促进钢架雪车的发展，国际有舵雪橇和平底雪橇联合会决定举办世界钢架雪车锦标赛。直到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这项比赛才算真正纳入冬奥会的常规比赛项目中来。咱们国家在2015年10月的时候成立了第一支钢架雪车国家队，经过短时间的训练，2016年1月首次正式参加钢架雪车国际比赛欧洲第五站、第六站。1月23日在钢架雪车的发源地瑞士圣莫里茨钢架雪车国际邀请赛当中，刚刚训练了两个多月的中国男子选手耿文强一举获得铜牌，填补了我国在该项目奖牌的空白。2016年11月在德国钢架雪车洲际杯比赛当中，他又获得了铜牌。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上，耿文强再次亮相赛场，以3分24秒65的总成绩获得第13名，续写了中国钢架雪车运动的年轻历史。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5回，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周，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